城寨有来自五湖四海的观点，令你睇得高，望得远。 142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国同清朝签署南极条约。 1842年，喺地图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机处处，陷阱重重。探险队1842，誓要寻找事实嘅真相。我刘西良， 我张王， 我陈仁启， 我李嘉云。探险队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邊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邊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 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哎，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 咦，是啦。好，翻翻嚟咧，咁就第二節咧開始嚇出大家先，特登彈個龍蝦俾人睇下。咁就咧第二節咧翻嚟咧就去講一講呢個咧中美嘅關係，亦都係叫做中美台嘅關係。咁我其實咧就唔想將啲嘢講到好複雜嘅，咁我希望咧就即係叫做簡化佢啦。我都唔記得咁多嘢咁。咁啊，主要係咩事咧？就今日咧就發生嘅。呢個特朗普咧就已經即係美國已經向呢個國會咧就提交咗一個對台售武嘅方案啦，咁就咧講緊係110億港紙，即係14.2億美元嘅一個方案，咁就咧即係叫做會再向呢個台灣咧去出售武器啦。咁第二樣咧就係佢都有一個簽咗一個，即係即將會簽一個條約咧，就係會容許咧美國咧啲軍艦咧就泊去呢個高雄嘅港口啦，甚至乎其他台灣嘅港口。咁呢個咧就雙向嘅，即係其他台灣嘅軍艦咧都可以泊去一啲美國嘅港口嘅。咁其實咧就即係明睇呢個大陸嘅眼眉嘅啦。咁啊，大陸咧到而家咧就可能因為習近平訪緊港咧，咁所以咧就仲未有好大嘅回應嘅。咁就或者我哋可以睇一睇一個新聞片去講一講成個詳情先啦。咁係啦，去一去。 現在美國總統川普公開表示，大陸在北韓問題上沒有具體作為。之后呢，白宫在今天通知国会说，川普批准了一批高达14亿2000万美元的对台军售。国务院发言人在证实消息的同时，也强调这符合对台湾关系法，而美国的一中政策也没有任何的改变。来看公报华林智慧来自纽约的报道。 在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证实，白宫批准了川普上任以来的第一批对台军售。 The administration had formally notified Congress of 7 proposed defense sales for Taiwan. It's now valued about $1.42 billion. 然后他强调对台军售的合法性。 It shows we believe our support for Taiwan's ability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There's no change, I should point out, to our long-standing One China policy. 另外，在北韩的问题上，美国财政部公开向大陆的银行开刀，表示大陆丹东银行涉嫌替北韩政府洗钱，因此被放入黑名单。 This will require U.S. banks to ensure that the Bank of Dandong does not access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other foreign banks. 这两个 举动虽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向大陆呢发出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在北韩的问题上必须要有具体的作为。而接下来大陆方面要如何反应，有待观察。记者龚邦华、林姿慧纽约的采访报道。 其实呢，其实所有嗰啲即基本上要知嘅嘢呢，就头先嗰条新闻片都已经睇咗啦。咁主要呢，就头先我咁讲啦，美国呢就会继续呢出售武器俾台湾啦，咁亦都係嗰个牵涉嘅金额都唔算好细嘅。咁中国呢就到而家为止呢，就其实只係搵中国外交官出嚟讲，就话会伤害乜感情呀嗰啲嘢。咁就未有真係一啲咩事呢，就佢即係冇话好强硬嘅姿态去回应呢样嘢。咁但係呢，有啲分析呢就会认为咧，呢个特朗普咧就即系同中国嘅呢一个蜜月期咧就已经过咗噶啦。咁因为之前咧就四月嘅时候咧，就即系美国啊特朗普咧就其实去过呢、这个即系去同阿习近平咧就曾经有个会面嘅。咁就咧美阿习近平咧就去咗美国咧佛罗里达州嗰个叫做海湖庄园咧，就同呢个特朗普咧就叫做有个见面啦。咁啊双方言谈咧就甚欢嘅，咁啊，阿特朗普后屘咧仲喺度话习近平咧系一个和善嘅人啊，佢系一个好好嘅人啊，咁啊觉得可以咧倾到偈啊咁样，咁但系咧转个头嚟咧，由四月到而家只不过系两个月嘅时间咧，咁已经咧美国就已经嗰个动作就已经有啲频繁，就做一啲唔同嘅嘢，就话俾中国听咧，其实咧你哋我哋即系中美嘅关系咧就开始就有啲改变噶啦，咁主要咧就有啲人分析咧。就話點解會有個改變喺度咧？第一樣嘢咧就係呢個朝鮮嘅問題啊。咁就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就前嗰排有個美國嘅男仔咧，就即係去咗北韓咧去玩完之後就俾人捉咗佢啦，就好似話佢唔知偷咗張 poster 點樣。咁於是咧就折磨佢。咁一年之後咧送翻去美國之後咧，咁佢翻到美國咧，咁幾日之後咧就已經過身啦。咁即係其實中間佢就可能即係遭受好多苦難啦。咁亦都係咧，即係北韓咧都 keep 住咧都即係對美國係有好多嘅威脅啦，咁於是咧，阿美國即係特朗普咧就希望咧就同呢個中國咧就有一個強硬啲嘅姿勢咧，就叫中國咧去做一啲實質嘅嘢咧去制裁北韓嘅。咁所以咧，除咗佢啱啱所講嘅一個叫做對台售武嘅方案繼續之外咧，亦都係咧喺即係中國境內咧就有一間銀行咧就叫丹東銀行，咁就係喺呢個北韓同埋中國嘅交界中間嗰個位嘅。咁呢間銀行就其實就同即係北韓，大佬其實你交界位好正常，就係會同北韓有好多嘅一啲叫做錢銀嘅來往啦咁樣。咁啊，美國咧，特朗普咧就即係叫做會制裁呢間叫丹東銀行嘅中國銀行嚟㗎，即係一間中國嘅銀行嚟嘅。咁佢就會制裁丹東銀行啦，就會唔俾佢呢啲即係丹東銀行嘅錢咧流出同流入美國嘅咁。咁即係基本上咧，其實咧呢啲都係啲姿態嚟嘅啫。咁就話俾大陸聽咧，佢而家係即係處於一個不滿嘅狀態啦。咁但係咧，即係呢個講緊台灣嘅呢件事咧，同香港有冇關係咧咁樣啊？我其實就即係。我好話俾你大家聽咧，就係其實咧，我睇咗好多嘅資料咧，就冇人講過呢樣嘢嘅。咁但係咧，我自己個觀察咧，就我覺得咧，中間係有啲關係嘅。咁話說咧，就喺香港即係阿習近平訪港啦。咁其實佢咧七月一號就會走噶啦。咁即係而家係六月三十，即係聽日咧，佢咧睇埋呢個新班子上任啊、宣誓啊，然後咧就再去多個。視察港珠澳大橋之後咧，咁佢就會走噶啦。咁習近平走咗之後咧，就唔係即係呢個回歸咧，就二十週年就唔係過一段落嘅喎。咁就喺七月咧七月九號啊，係咪定七月七號？唔記得七月七號定七月九號嘅時候咧，就會有一架叫做遼寧艦嘅嘢咧，就是、一架航空母艦咧。就會嚟香港咧，就俾呢個香港市民咧去即係去參觀，咁就會拍佢嗰、那個係咪膠州啊膠爾州啊？你唔知道我唔記得咗，好似昂坪州啫，佢喺嗰頭啦。咁就咧就會開放俾公眾參觀嘅。咁佢就唔係淨係呢一架艦會嚟嘅。咁呢一架艦隊即係呢個航空母艦咧，就只係其中一架，就係最大嗰架。咁其實咧，呢個航空母艦嘅艦隊咧，就有其他艦嘅，即係譬如話咧，有一架叫做銀川艦啦，咁就係比較叫做戰鬥力強啲嘅。 咁咪仲有一架咧，就叫做煙台南同埋叫濟南南。哇！真係考起我，你知我不嬲，我唔係嗰啲即係女仔啊。其實我對嗰啲咁嘅係啦，軍事又唔係好熟悉。呢一架係濟南南，唔係呢架係煙呢架係銀川銀川南，係啦銀色嘅，即係係啦叫做灰色嘅。咁啊，仲有一架咧就。呢架就濟南南啦，係啦，咁就個樣啊舊少少嘅，然後咧就仲有一架叫煙台南，就藍色嘅，我記得，唔知道有冇相，如果有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呢架，咁就呢一個咧就成個加埋呢幾架艦咧就加埋一齊就係一個艦隊啦，咁就係一個航空母艦嘅艦隊，咁但係航空母艦嚟講就得呢個遼寧艦係嘅啫。咁其他嗰啲咧就係一啲即係海艦啦，即係多啲即係軍艦啦咁樣。咁啊就即係講一講咧，就嗰個遼寧艦有咩咁特別咧？咁遼寧艦就係中國咧兩架航空母艦嘅其中一架啦，咁就即係最有名嗰架嚟嘅。咁佢咧就唔係一架中國製嘅航空母艦嚟嘅，佢係本身咧就喺蘇聯咧度即係落水，即係蘇聯製嘅。講緊佢第一次落水已經係講1988年，即係講緊30年前的事嚟噶啦，即係30年前第一次落水。然後咧，去到1998年的時候咧，即係因為嗰時蘇聯咧就已經解咗體啦嘛，咁解咗體之後咧，咁蘇聯嗰時候就搞咗一啲拍賣咧，就賣咗自己嘅一啲軍備出去啦。咁中國咧就接收咗呢一架，即係買咗呢一架遼寧艦翻嚟。咁其實嗰時候都係我覺得都唔錯，因為其實佢只係得10年嘅啫，咁都唔錯嘅係。咁然後咧，佢就將呢一架遼寧艦咧就即係嗰時未改㗎，佢本身叫做咩梁格咧？雅梁格啊，系叫雅梁格啦。本身咧呢架嘢咧就喺架蘇聯嘅海艦，即係叫雅梁格嘅航空母艦。咁然後咧，中國咧1998年買咗翻去之後咧，就改裝啦、改造啦咁然後咧就一直去到2002年啊開始改造，一直咧改到去咧2012年咧，先真正呢架咧就呢架遼寧艦咧就真係服役同落水咧去繼續即係叫做執行一啲軍事嘅任務嘅。咁 so far 咧，其實佢有冇啲真係參加過啲任務咧？即係 I mean 係即係叫做去過一啲會真係打過仗咧，就冇嘅。咁但係咧就佢就聞説咧，就好似叫做中國裏邊咧，其即係叫做已經係最即係叫最重型嘅一啲武器之一啦。咁佢經常咧就係啦，咁佢咧就會經常去一啲即係南海啊嗰邊咧，就去做一啲活動，即係做一啲叫做巡邏嘅活動啦咁。其實即係我又唔係好熟軍事，但係我又即係當然啦，我個樣咁似熟軍事嘅人，咁但係我就有啲嘢想講下，因為咧我睇呢啲資料嘅時候，我覺得幾有趣嘅。即係一嚟咧，第一樣嘢就是我哋好少會喺香港度會見到一啲中國嘅航空母艦啦，有時美國啲軍艦有時耐唔耐咧都會可能嚟香港嗰度去，即係可能開放俾大家睇下咁樣。咁但係中國嘅一啲航空母艦就好似真係冇試過，咁啊好似就話。说咧系呢个习近平咧就亲自拍板咧，就叫呢几架航空母舰咧就落嚟香港，即系俾大家睇一睇咧，就叫做令到大家有多啲热血沸腾咧，爱国嘅感觉嘅咁。咁我唔知道睇完有冇啦，会咁，但系我觉得系都好少会见到呢个情况。咁如果俾我谂，我都会有啲兴趣去睇下。咁第二个觉得有趣嘅地方咧，就系。佢哋咧呢而家中國嚟講咧，即係我一直睇書或者咩咧，都會知道咧，其實中國咧最多嘅一啲即係威脅咧，基本上都係來自於沿海。咁所以點解咧，中國咧係呢幾年咧 keep 住咧都發展一啲叫做航，即係一啲海艦啦，即係或者啲航海嘅艦隊，同埋一啲叫做航空嘅艦嘅一啲即係軍隊咧，咁即係主要咧都會喺航空同埋海嗰方面去發展。因為中國的主要的威脅都是來自於它的海邊的，由東海開始講起，就是由韓國啦，韓國你之前你見到啦，就有那些咩薩德導彈啊嗰啲咧，即係美國其實是會放啲導彈落韓國嗰度咧，就去威脅中國噶嘛。咁當然北韓都係個威脅啦。然後咧去到呢個日本啦，日本最近咧就其實啲軍事咧嗰、那個即係嗰個軍備競賽咧開始，其實都叫做咧又唔可以話開始咗，但其實陸續喺亞馬底已經發生緊噶啦。咁日本咧最近咧有4架軍艦已經落咗海啊。咁其實 很明顯都是一些即係令到中國很緊張的事情啦。咁啊，因為而且咧中日本嗰啲艦隊咧，主要咧都係保以係一個保衞一啲叫做島嶼咧去做嘅任務嘅。咁所以咧講嗰啲島嶼主要係咩島嶼咁啊？咁你同中國相關咁啊，大家都知道一定係大釣魚台啦咁。咁然後咧，一路落嚟，你諗下嗰個對地圖咧，佢去到台灣啦，台灣就係另外一個即係令人好即係令中國好緊張嘅一個地方啦。咁嗰個即係威脅亦都喺度啦。咁最近你仲要即係啱啱我頭先講咗，就有啲美國嘅艦隊咧就會去台灣嗰度咧去即係去可能會泊喺嗰啲台灣港口。咁其實對中國嚟講係一個好大威脅嚟嘅。咁然後落到去咧下邊咧就一堆所謂菲律賓啊然後一些東南亞國家那些，雖然他們比較弱，也都是可能在經濟上較為依賴中國，但是其實去到越南和那堆的東南亞國家，其實但他們就跟中國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分歧，就是在南海裡面發生。南海就有很多城市那些所謂的島嶼，不是那些叫島，那些叫礁來的，就有一些就其實什麼為之那件事是怎樣的呢？其實就說這個呢南中國海，咁雖然呢個叫南中國海叫 South China Sea， 但係咧呢個海咧就唔係屬於中國嘅嚇，即係咁樣講就唔係幾啱咯。可能中國會覺得呢個海係我咁，但係唔係嘅，咁就咁呢個南中國海裏面咧就有幾個咧島礁群嘅，咁一個就叫做西沙群島啦，下面咧就跟住隔離咧仲有一個叫中沙群島啦，咁然後下面咧就叫南沙群島嘅。咁但係所謂呢啲咁嘅島咧，即係所謂叫群島咧，就好多時咧都嗰啲唔係島嚟嘅，其實純粹係一塊石頭突咗去海面上面，或者嗰塊石頭可能大少少，或者係一啲咧沙洲，即係可能係乜都冇嘅，純粹有片沙喺度，嗰度咁啱咧就淺水咗咁樣。咁就主要的爭議咧，就唔係來自於西沙群島同埋中沙群島，因為咧西沙群島咧就以前咧就同越南同中國咧就有好多嘅爭拗喺嗰度，甚至乎喺嗰度打過仗嘅，咁亦都係中國贏咗，咁所以就將咧中國嘅艦隊就趕咗越南出呢個西沙群島噶啦。咁基本上大部分西沙群島嘅嗰啲島嶼咧都係中國即係而家係有好多軍即係已經係霸佔咗喺嗰度噶啦。咁中沙群島咧同都係一樣嘅情況啦。咁中沙群島比較細一啲嘅，所以咧亦都即係個爭議性就少啲。咁中沙群島就係菲律賓同埋中國中間嘅爭議比較多嘅。咁但係爭議最大嗰部分就係南沙群島。咁南沙群島咧就呢個中國咧就喺嗰度咧就其實比較係比較蝕底嘅，即係可以咁講嘅，因為咧佢係比較遲咧，即係中國共產黨即係成立嘅時候，1949年咧就已經係比較遲啦，即係已經係49年嘅時候咧，已經好多國家，譬如越南啊、菲律賓啊、馬來西亞嗰啲咧，已經好多時已經喺嗰啲南沙群島嗰度已經插咗支旗啊。咁所以咧，中國咧就當佢已經完曬所有內戰啊，然後咧就想喺嗰度咧開始有少少作為嘅時候咧，已經係遲咗。咁所以咧，基本上佢成日用嘅一啲方法都係比較即係叫乸渣少少啦，即係無啦啦見到可能人哋嗰下咧，就譬如菲律賓咧啲軍力比較差嘅，咁佢嗰陣時候可能咧就本身係插咗支旗嘅，咁但係嗰個人咧就唔喺度，冇看住嗰個島咁樣，即係冇看住嗰個咁嘅沙丘仔咁，咁於是咧佢咧就會走咗去嗰度咧就霸咗人哋嗰度，然後就話冇噶啦，得我噶啦呢個地方。咁嗰笪咁其中一個有幾個島就比較出名，就係嗰啲美濟礁啊，就係中國霸咗菲律賓嘅地方啦。咁然後咧就仲有啲叫做碧珠島咁上下嗰啲，咁有幾個島咧都係中國咧係就而家霸佔咗，咁所以咧你話呢個遼寧艦咧就主要咧就係服侍呢幾個佢而家霸佔咗喺南沙地方嘅嗰啲沙丘或者礁嘅咁，咁所以其實嗰架遼寧艦嚟咗香港之後咧，佢就會去南沙啦，咁然後咧就會再翻翻上去咧就去翻去嗰個青島，即係佢原本去嗰個地，即係佢嗰個港口咁樣，咁。咁啊，所以咧，佢呢一架遼寧艦嚟嘅時候咧，就除咗你話係俾香港人睇之外咧，其實佢自己都有任務在身嘅。咁啊，因為航空母艦亦都係一啲比較重型嘅武器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其實佢主要咧就希望可以即係將呢啲即係將嗰啲空軍啊，即係嗰啲，因為航空母艦其實唔係淨係航空母艦，唔係淨係艦隊嘅，佢上面其實講緊有至少20多架歼-15飛機啦，同埋咧仲有咧講緊幾十架嘅直升機，即軍用直升機，所以咧就一拼都會嚟到香港，同埋咧落埋嗰個南沙，係啦，呢架咧就係歼-15嘅戰機啊，係啦，咁呢架歼-15戰機咧就係啲中國都係好 proud of。 自己的一啲即係啲軍備嚟嘅咁。咁啊航空母艦咧就係中國比較中意做嘅一啲即係武器啦，因為咧佢係可以令到啲飛機咧可以去到一啲好遠嘅島嗰度去執行任務啊。咁即係包括，所以點解咧佢要起架航空母艦，然後咧就即係駛去呢一個南沙群島嗰度咧，就再俾啲飛機喺嗰度飛嚟飛去，咁啊就去做巡視嘅咁。咁啊講到呢度咧，咁我都未講到究竟同台灣有咩關係。係啦，冇錯啊，最重要嘅嘢咧就喺度啦，就係咧呢一架咁遼寧艦嚟咗香港之後咧，咁佢執行完任務之後咧，就打算咧就經過呢個台海嗰、那個海峽嗰度咧，就翻翻去呢個青島嘅咁。咁就即係講緊就即係或者係調翻轉都係啦，即係佢喺會喺青島落嚟香港嘅時候咧，都可能會經過呢個台海嘅即係嗰個海峽嘅。咁其實咧就對於呢、這個即係台灣嚟講咧，都係一個少少嘅，佢哋會有個警示喺度嘅。咁你無啦有架中國嘅咁，即係講緊唔係淨係遼寧艦喎，頭先我講緊嗰啲咧煙台艦啊，即係嗰啲咩濟南艦啊，嗰啲咁大嗰啲所謂大型嘅艦隊咧，幾廿架船咧，就一次過就喺個台海，即係喺台灣個附近嗰個側跟度行過咁啊，即係要駛過。咁啊，對台灣嚟講就咦，即係咩意思啊？你其實想 show 俾我睇嘅啫，係嘛咁？咁啊，所以咧就台灣咧對而家咧就開始好 alert 呢件事噶啦。咁所以咧呢件事都令到我去諗，就話究竟係其實即係呢一樣嘢，可能甚至乎係呢個習近平咧係想回應呢、這個即係美國咧去有個即係同台灣有個。即係叫做軍艦互拍嘅嗰個協定嚟嘅，咁所以會唔會係即係邊個究竟係即係究竟係邊一個先，或者係即係究竟係美國簽咗同台灣簽咗個條約先，然之後又習近平有個回應啊？抑或係調翻轉係本身咧台灣已經知道有機會咧呢個遼寧艦落嚟香港啦，然後咧就所以同咧呢個美國去傾一個叫做對台，即係同台灣去即係同美國去買武器嘅時候咧，會有多一個條例就話不如有個軍艦互拍咧咁。咁我覺得呢啲係。即是一個互相影響的關係嚟，咁但係最主要就是話，即係所謂呢個遼寧艦嚟香港，係咪主要係淨係想為即係俾香港人睇？喂，而家我哋希望你愛國啲啦，而家我哋好勁噶啦，中國咁，唔係咪咧？其實唔係，只係一個即係少少嘅行程。佢主要咧其實想話俾大家睇，即係話俾即係佢主要嗰個對象咧就唔係香港人嚟，佢主要對象咧就是台灣同美國，就話俾人聽嗱，而家我嘅咁嘅大嘅艦隊咧就其實會行經過你嘅附近噶，你就睇下我幾威幾勁啦咁。系啦，咁啊讲到呢度，咁啊大家就知道咧呢个遼寧艦啊，即系嗰个来龙去脉啦。咁我唔知大家会唔会有兴趣去睇？咁好似系7月7日开始有得睇嘅。咁我觉得我谂我可能都会有啲兴趣去及下嗰个遼寧艦系点样嘅。咁系啦，咁啊好啦，讲到呢度咧，俾大家如果有即系对呢个节目有啲意见咧，可以俾多意见我。咁如果咧有兴趣睇翻即系呢个节目之前嗰啲，即系譬如即系之前嘅一啲节目啊，或者我其他节目咧，你可以去我个 page 嗰度睇下。咁我叫 Edith 啦 ，Edith Leung 咧，咁你就会 search 我个 page 噶啦。好啦，咁就多谢晒大家先，今日系咁多，拜拜。